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佛出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感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么这个是第五段，用现在的话来说，有求必应，有愿必成，这个是世间人，无论是过去人还是现在，无论是中国或者是外国，可以说没有一个众生呢没有这样的需求，人人都有这个念求，几个人在一生当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毕竟是求愿的人很多啊，真正满愿的人是非常非常的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绝大多数还是他命中所有的啊，他求财，他命里确实有财啊，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啊，命里呢有地位，到时候因缘成熟他也得到了高官啊，可见的都是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的是你命里头没有的，命里没有啊，你求到那才叫有求必应啊，命里有的不算啊，是命里没有的，没有啊要求得了是很难的，不容易啊。那么这是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加持是在讲还是说于真相也，真正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自己啊，就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的修行啊，现前修啊，现前就得感应啊。那么这个不是叙事，叙事的人命里没有，现前造的，所以这个里头的因果关系啊，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你就不会怀疑了，也不会呀去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是啊，那他照做了，我没照做嘛，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啊，真的是有求必应。那么前面所说的能求的人啊，所求的事啊，经上讲的很清楚，特别说的若未来世啊，这一段每一节里面都是讲的未来世。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就包括在这个未来世里面，条件啊，这个人求愿的人的条件 一定是善男子善女，那个善是关键的字样。如果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你依照这个方法求啊，未必得感应啊。所以这个字是关键的字样。我过去讲地藏经，有听众啊曾经问过我啊，为什么他依照这个经典书修，也很恳切啊，也很诚心，这所求得不到啊，所以他怀疑经上讲的不见得可靠啊，来问我，我就点这一个字，我说这个字你有没有做到啊，他一想明白了。因为这个经是大乘经，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你求的是小愿啊，你有小善的就行了。你要是大愿的话，那你一定有大善啊。善的标准呢叫三福啊，你想求人天的圣事就是殊胜的果报，人天当中殊胜的果报，你人天善要知足 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做到没有？如果你果然做到啊，你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求世间殊胜的福报啊，你能求得到啊？你求出世间殊胜果报，你未必能求到。为什么呢？那个善还要加强。所以你希求二乘果报，那你一定受持三规，居足中戒，不犯威仪。这三句话听起来好像很难懂，其实不容易。很不好懂啊！什么叫三规？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看轻了，看得太简单太容易，找个法师佛像面前呢念几句偈，就以为是皈依了，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啊？皈依是什么？真正回头啊，一是真实的依靠。归佛是从迷惑颠倒回头啊，真正依自性觉啊。归法是从邪知邪见，就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回头，依正知正见。归僧是从一切远无回头，依清净心。这谈何容易啊！这是除世间的善法了。善福第一条是世间善法，第二条是除世间善法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受的这个三规众戒，古人讲的没错，有名无实，自己一定要清楚。现在出家人受比丘戒，以比丘自居。藕益大师说的，这是妄语啊！你没有得比丘戒，你自己以为是比丘，这个过失很重。藕益大师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啊就没有比丘啊，比丘戒最低限度要五个比丘传戒啊，当然最好是能有十个人，十个人找不到，要五个人的，五个真正比丘才能传比丘戒啊。那南宋之后中国没有比丘了，可是戒还是照传， 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清楚啊，这是名字传授，没有实质的。那为什么要这个形式呢？我们读诵啊这个戒经，避免别人毁谤啊。戒经上说了，没有受过戒的人不可以看啊。我们受这个形式的戒去读戒经啊。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你真正能够做到一条，明了一条，做到一条，你这条接受不再行事啊。你就是在登坛受了戒了，你没有做到，你没有受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的身份啊。欧耶大师受了戒之后，受了比丘戒之后，在佛菩萨面前退戒，他持沙弥戒，有沙弥戒没有比丘，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可以发誓来求受啊。菩萨戒也是如此，所以菩萨戒跟沙弥戒啊，在家居士是可以得到的啊，因为那个不需要真实比丘啊。比丘比丘尼戒要真实比丘，没有真正比丘决定不得戒定。这欧耶大师一生自称菩萨戒沙弥，这是祖师大德跟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他老人家称沙弥，他的徒弟就不敢称沙弥啊。诚实法师啊，欧耶大师的著作，诚实法师把它整理刻板流传下来，这个功德很大了。没有诚实，欧耶大师的著作就没有人传下来了啊。他的弟子自称啊，菩萨戒优婆塞啊，出家优婆塞啊。优婆塞我们今天称居士啊。你看诚实法师多谦虚啊，我是出家的居士啊，你们是在家居士，我是出家的角色，这个是名副其实的身份，正确的理念啊。那么在晚近，弘一法师对于戒律很有研究，他老人家自己也自称出家优婆塞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啊，啊，要晓得自己的身份，不至于做错事情啊。可是出家优婆塞能不能学菩萨呢？能学啊。菩萨出家优婆塞嘛啊，当然可以学菩萨。菩萨的身一定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就是真正发四弘誓愿，你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还会伤害一个众生吗？你要帮助他都来不及了，你怎么可以伤害他呢？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众生不满意他，嫌弃他啊，以嗔恨心对待他，你菩提心就没有了啊。如果对于一个众生你爱他，感情在其中， 你菩提心也没有了。菩提心是大慈大悲呀，清净平等觉啊，从清净平等觉里生的大慈悲心，这个是菩提心。啊，你才能帮助一切众生。要帮助一切众生，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啊，所以接着就要修断烦恼，啊，断习气，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成就自己的学问、智慧，这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后面佛道无上誓愿成，后面三愿呢是完成第一愿的。你成佛干什么？你断烦恼为什么？你学法门为什么？成佛道为什么？为度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如果说断烦恼为自己，学法门也为自己，小乘全叫菩萨。末法二智还没有断尽啊，当然比我们凡夫是淡薄太多了啊，依旧不干净的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所以此地这个善是个关键的字眼，我们有没有做到善啊？我们是不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得先把能求的人说出来，底下讲所求的事啊，所求的事很广很多啊，你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啊。这个注解也做得好，我们在此念念念在内啊，你有愿啊，有求的这个念头啊，这在内啊，四相居外啊，你所求的那个事在外。若事出世间，则有百千万亿啊，你所求祈求的这些事太多太多了啊，数之不尽啊。或求今生过水啊，或者是求你这一生当中啊，你的愿望啊都能称心如意，这个水就是称心如意的意思。或期踏实从心，或者希望来生啊，你所希求的不是这一生，来生得殊胜的果报。下面法师引十轮经的啊，地藏十轮经是慈善男子随所在处，若诸有情，或为多闻。再举几个例子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啊，有很好的缘分呢，啊，听闻佛法啊，或者是净信、净戒、净律，净律是禅定啊，神通般若解脱。妙色身香味触，利养名闻，功德华果啊，树林床覆摄这等事情，这具体的意思啊，事出世间，这一般人想祈求的 啊，你求愿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底下呢，教给我们求的方法。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若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这段话实在就是行愿品里面儒教修行供养啊，法供养里面第一句，你只要真正能做到儒教修行供养，你所求的愿没有不满的啊，你都能够得到啊。啊，所以这一句呢，它的意思一定要了解得很清楚很透彻啊，皈依供养这四个字是最重要的啊，皈依回头从我们一切错误一切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啊，他告诉我，他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就是真的，不是假的。当你有求的时候，不应，没有感应。这是什么原因？是你自己有业障。只要你把业障铲除，感应就现前。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怎样忏除，他跟我说的四个字，后不再造。我明白了，真正善知识不讲假话，也不拐弯抹角说一大堆，简单扼要啊，在我们佛门忏悔很多仪规不需要，你知道你错了，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叫真忏悔。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他教导我的跟一般法师大德不一样啊，那是我们听了之后啊，合情合理合法，不能不佩服啊，所以我才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犯过失，那就是觉悟，那个知就是觉悟，你觉悟了，能把过失改过来，这是修行的，这忏悔。所以佛家讲的这个修行，忏悔两个字通通包括啊，就是不再犯同样的过失。儒家讲的不二过，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啊，过失只可以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啊，第一次是你无知嘛，第二次晓得了觉悟了，不可以再犯第二次啊，这个是回头啊，真回头了，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以什么呢？以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教诲。这叫皈依，你皈依地藏菩萨。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这个经里面的教训，那你不是皈依，你没有依靠吗？啊，没有依靠地藏菩萨教诲去做吗？那么你那种皈依是假的，有名无实。有名无实的皈依，给诸位说，不但没有利益了，还有过失。你没有皈依的时候，你犯罪；戒罪的时候，就一成罪。皈依之后，明知故犯，你两成罪呀。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啊！啊，我相信的中等根性的人都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善人真正皈依，真理是功课啊。我们今天讲的早晚功课啊，也就是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早晚功课啊，你要记这个瞻仰地藏菩萨的形象，礼拜地藏菩萨的形象，礼拜是恭敬的啊，表达自己沉静之心呢，依教父亲啊。我们依哪一个经论来修行？水源部的经论，我们没有能力熟读，一定要把经论里的重要的东西照下来。要记住，天天要读。当然你有时间每一天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念一遍很好，实在讲啊，念一遍不行。为什么？你记不住，还是把里面重要的一条一条摘录下来。像我们编的这个经宗修学手册啊，我们从无量寿经摘录了60条啊，好记嘛啊。这个60条呢，条条都要做到啊。我们又从宝积经里面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头也摘录了60条啊。这部经是师尊的专属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出家人呢常常犯的毛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做错，以为做得很对。那佛这么一说，我们才恍然大悟，天天在造罪业，还以为自己修得不错啊，将来落个山途还不知道怎么堕落的，你说多可怜多可怕。 这一部经典很重要，是从对末法出家人开始啊，指责我们些毛病应当如何修改，不止这一部经典。可是我们记录这个几条呢，这大病呢，先要把大毛病改正过来，然后再改小毛病啊。大毛病改不过来，说在小毛病都改过来不了，收不到效果啊。所以真正要以地藏本愿经修行的，经典里面的教训呢，也要借助出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天天要照做。这叫供养啊，儒教修行供养，这是你自修啊。不但你自己要依教奉行，你还要教化众生啊，它是大乘法啊。大乘菩萨之身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后面还有劝进行者啊。所以单单自己做还不行啊，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这个形象给诸位说，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形象？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出世在人间？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叫形象。此地称赞，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观察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啊，造一个地藏菩萨像啊，这就是赞叹了，你全搞错了。所以此地的赞叹，一个是要为人演说啊，还得要为人做好榜样啊。你修地藏法门，你像不像地藏菩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这个叫真赞叹啊！你能够这样做，啊，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呐，弘法利生呐，戒引大众啊。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各位想想，你所愿所求的啊，是你自信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对你的加持两者都有啊。自信功德是因呐，佛菩萨加持是语言的 如果自己没有真修， 佛菩萨那个语言记不上， 想给你做真善人没法子， 办不到， 必须自己有因，你有真因，佛菩萨给你做主人， 这个果啊就很顺利成就。到底在这个地方呢，再看底下去， 佛云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 注解注得好啊，你看归众合法，第一句多重要，皈依供养合法了， 求肯无心，故感大事梦中受记。 这菩萨给你做真善人， 你的皈依供养不如法，你什么样的需求你都得不到感应， 所以说如理如法这个需求啊，一定难得成就。 而且即使为自己也是为众生， 如四弘誓愿所说，愿断烦恼，愿学法门，愿成佛道，为什么？为度众生啊。 如果说是只为成就自己，而不是全心全力拥护众生，这个愿很难成就。 为众生也为自己是不错，依旧有障碍，得有障碍。 为众生不为自己， 这个愿很顺利，很容易成就。 为众生不为自己的愿也不能听见， 那是什么原因？ 众生的业障很重， 不是菩萨不帮助众生业障太重了，不听教诲他一定要受果报，从果报当中啊醒悟过来， 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了。 那么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佛菩萨说不说法，佛菩萨教不教众生，都是一片慈悲， 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众生，语言不成熟， 那么这个语言是在众生自己这边的， 不在佛菩萨那边，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要行善事，要发善念，这样才能感得佛菩萨现身说法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不善，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就晓得为什么有人求佛菩萨就现身，有人天天求，求多少年呢，那佛菩萨影子都没见到。道理就在这里。而实在讲啊，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因果转变相续这一些理事，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些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这个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那就像经常所说的，我们接触是迷而不觉，摆在面前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呢，就在眼前的思想帮我们点醒了。诸位细细去观察，细细去思维，你看华严一切大小乘经论是不是如是？我们果然明白了，那就像大经上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成熟大说无间断说，这都是事实。我们再看那个陈光蝶老林长啊，现在也在生病啊，每一天听经看这个录像带啊，每天看八个小时啊，卧房里面装了一个电视机，放这个带子啊，现在正在听啊，看这个《金刚经》的讲起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那么最近还有好几位就是都是得了很严重的病，这一发心呢就以为完全好了，再去检查已经很正常了，真真不可思议。所以求地藏菩萨永远保护，那真做得到啊！只要你的善行不退，菩萨始终会保护你；如果你的心退掉了，菩萨就离开了。 永远不退行啊，永远依教奉行。越修信心越坚定，信心越清净，法喜充满了，越做越欢喜啊！诸佛菩萨怎么不护念？诸佛菩萨护念，天龙善神就拥护，一定的道理。所以这些事情端在自己追求，那么这个求因的大乘菩萨啊，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的永远保佑啊，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啊，托梦给你，梦中梦到菩萨摩顶受持，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啊，幕后一句，若非性力坚固，安有如是瑞相啊？这个稀有的瑞相啊，都靠你的信力清净结果啊，我们多聊应当要学习。再看下面第六段啊，法现身智慧，是不是对我们的关系太大了？我们研经学教就是智慧不开啊，他教给我们呢开智慧的方法。或此观世音菩萨啊，若未来世啊，你看都是讲我们现在啊，换句话说都是教我们自己，不是教别人。善男子善女人啊，注意这个善啊，去境界三福要紧啊，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这佛法从哪里学起的啊？三福是基础，如果在这上疏忽，没有认真需求的，你一生都不会有成就，像盖房子一样，除非你盖小茅棚啊，可以啊，你要盖高楼大厦决定盖不成，为什么呢？你没有做地基，三福是地基，是基础啊，你这个基础建得越坚固，你的楼才能盖得越高啊！啊，你现在盖房子，盖几十层，啊，盖一百多层，你说那个地基要建得住的多么坚固？啊，三佛是基础，成佛的基础啊！只有第一条是人天福报的基础，没有除六道啊，六道里面的善因善果福报啊，那你是肯定的，你享受的啊，因为你有这个基础。可以说你不会多三恶道 啊，生生世世享受人天福报。如果你第二福也修得很认真很坚固，你的果报在四圣法界，在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报，你得这个佛报啊，你再具足大乘菩萨福，你才能超越十法界，享受一真法界的福报。所以这个基础我们要不认真的修持，佛法里面所说殊胜功德利益我们是得不到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明了。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七十年，这个第二段的经文，佛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深珍重，发不思议心于读于诵，纵于名师教师命书，玄德玄望，动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续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乘经典无读诵术。那么这是教我们求智慧，因为没有智慧想修学大乘，不但不能开悟，连这个经文呢都记不住。那么在我们现代大概中年以上的人学佛了都有这个困难，年轻人学佛少数那真是时势的善根很深厚年轻时候就接触到了。我自己接触佛法是26岁，当时我已经知道太晚了，遇到佛法太迟了。好年龄好时光的时候没有这个缘分，到自己能够懂事了，能够觉悟了，年岁已经大了，读诵已经相当困难了，那么好在叙事还有一点善根，在这个世间还没有被迷惑，遇到这些大乘经典确实非常喜欢，很喜欢研究， 很喜欢读书，很喜欢能够深解意趣。纵欲名师这一句是很难实现的啊！名师过来人啊，有修有证的啊，这是名师啊，到哪里去找啊？啊，事出世间，古大德都常说，善知识可遇不可求啊。能够遇到世事的善根因缘啊，过去生中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你怎么会遇到？善根福德薄的遇到了不相信不肯接受教诲啊，纵然接受也是阳奉阴违，所以他没有成就。方东美先生一生在台湾教书啊，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非常热心教人啊，几个人肯听话，几个人肯依教奉行呢？他天天在教我，天天在劝，奈何学的人阳奉阴违。虽然如是啊，教的人并不灰心，这个是大慈大悲啊！你虽然不听，只要你肯来听，不做没关系，给你种善根啊，知道。来生来世或者是来生后世啊，再遇到缘的话，你这个善根种子会起现行啊，明知道他做不到啊，只要他肯来听的话都叫啊，一听了听懂了，现在能做到了，这一生得利了。毕竟还是少数啊。李炳南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听他讲经说法的人，我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当超过50万人。真正依教奉行往生净土的应当有5个人，诸位想想，50万人当中啊，5个人往生啊，其他的都种善根而已啊。所以他老人家常讲啊，10000人当中难得有几个往生啊！啊，问题就是你听有没有听懂？啊，有没有发心呢？认真去做啊！必须是能信、能解、能念、能行，你才能得利。 所以学佛头一个条件就是要遇到好老师，这是我们一生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啊！老师教我们啊，教事令首，经文里头没有说教逆，没有说教听啊，他用教事，这什么意思？我们要注意到这些文字啊，这些文字非常重要。是就是观呐，啊，观是属于慧呀，佛祖啊，教人。用功修行的纲领叫你做观，叫你观察，叫你观照。观察是初步初学的，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观用个道，不用心意识用心意识，观照就没有了。实际实在讲呢，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真正讲离开心意识，我们初学的人做不到。所以，对我们初学人来讲，观察、观照依教奉行。把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境界跟我们事实的生活做对比，在这个里面观察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从哪里下手呢？先观察因果，你观察形象是不是得相果啊，观察作恶是不是得恶报，先从这个最初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也啊，渐渐切入到微细，你就生智慧啊，所以他不用听不用念的禅宗里面，从观照入门功夫渐渐深了，照住，照住就是得定，再往上提升呢，就照见。你看《心经》里面讲，观世音菩萨的功夫。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昨天跟诸位讲的那个戒尾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 知道我们眼前这个现实的状况，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啊，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道极限的。那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还有能所啊，照见我愿界空说能所没有了，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啊。所以老师这样教给我们，我们实在说是边听边忘啊，玄得玄忘，动静年月不能读诵啊，我们还是随顺烦恼，随顺习气，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在经教里不能开悟啊，这是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检讨啊，你才发现自己的过失啊，才知道自己业障有多重。必须自己肯定自己业障重，然后你消业障的念头才发得起来啊，业障不消不行啊，不消还要搞六道轮回啊，诸位要知道越搞轮回啊，我们这一生所学的就忘得干干净净啊，怎么晓得呢？我们前世曾经学过佛吗？啊，这一世咱没有接触佛法之前，不是忘得干干净净的。有各因之谜呀、啊。啊，那么来生又得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很难讲啊。决定不是说你生生世世。都那么巧都能遇到，没那么好事啊。开经记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所以这一生不能成就，一世人生绝对不是说你来生你会遇到啊，很可能你会隔几十生几百生乃至于多少劫才有这个机缘再遇到啊，这个就讲的推转了。这一推呀，时间太长了，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要明白的，然后才知道这个机缘呢稀有难逢，遇到之后啊，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决定不能放松啊！怎么样辛苦也要熬过啊，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这才是个聪明人，才是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啊，那么佛说，实在讲，这一类的人很多，学佛里头大多数是这样的人。 这些善男子的有事业障，业障不消除，啊，消除的方法前面跟诸位讲过，皈依供养，啊，这个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就消除了。消除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是一心念佛。啊，身心世界，世法佛法，通通放下。啊，一心念佛。劝人念佛了，这个消业障的方法比什么都快呀！啊，你能够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够得理业心不乱。在教上讲大开圆觉，一生当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啊，这不就是上道讲的吗？语言不同。啊，业障再重的人都能做到啊。那么你得念佛三昧，你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呢？不一定。啊，为什么呢？要看法语。你自己虽然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你没有法语。啊，你去讲啊，讲的虽然好，人家不听你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多半到极乐世界去了，就完成了。所以成就的人住不住这个世间不是自己事情，啊，跟自己业报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住世间不住世间都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没有缘立刻就往生。啊，那么这个成就的人往生决定没有病苦，啊，决定是自在往生。啊，但是他的视线不见得相同，也有人视线生病，也有人视线的很苦，为什么呢？觉悟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看到你的警觉性。啊，那个视线没有病苦的，啊，很自在的，令大众看到生羡慕心。啊，菩萨做种种视线，没有一定的。这个视线也不是他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应该做哪一种视线他就做哪一种视线。所谓是随类化身嘛，随机说法嘛，他哪有一定的。但是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视线，决定利益众生。啊，决定有人看到，有人听到，会醒悟过来。啊， 所以消业障啊重要啊。 啊，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消业障的都行啊，都得相应消业障，念佛念得相应消业障啊，日常生活当中齐心动念啊，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消业障啊，决定不要有意念呢、啊、利益自己啊，诸位要知道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你的业障啊，许许多多同修业障消不了啊，众人做善事行善，做慈善家，帮助别人，他有自己啊，所以他业障消不了啊，他要受些果报啊。我们今天很幸运的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决定没有自己啊，一切都是为众生啊，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啊，我们能够长存此心，长修此行呢，业障消除的快速啊。请看经文，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具以本心恭敬称拜，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经一日一夜安菩萨起，然后合掌轻抚，回首向南，一入口时至心震动，佛水即彼甚五心有肉，邪淫妄语即诸杀害，一气日或三气日。这一段是教我们修行的方法啊，修开智慧的方法。我们遇到好老师，遇到好同学，遇到好的修学环境，智慧不开啊，那是空过啊，非常可惜啊。那智慧怎么开呢？这个像世尊教导我们的方法好了啊，那么这个人啊，祈求开智慧的这个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闻名见相，这个地方的闻经，我们要记得菩萨的三会啊，闻思修，一二三，三二一啊，才能够响应 那么最初这个语音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当然听这个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你要不懂表法的意思你就不要问了。你是心地，藏就是智慧，我们真心本性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本有的德能，这是地藏菩萨名号里头含的深意。见地藏菩萨像或是见到雕塑的像，或是见到彩画的像，见到像啊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形体，他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了。释迦牟尼佛对他的赞叹，他统统做到了，他又不做到佛怎么赞叹他？所以我们文明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的人必须如地藏菩萨的形体，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那我们就有智慧了，业障就消除了。如果不能效法地藏菩萨的形象，我们的业障消不了啊。这个是真正的道理。那么此地家在菩萨面前形象是求忏悔，具以本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意求忏悔，注解里头注的不多，但是意思很深。本明见相，成本本心者，以地藏之名从智慧而生，而大势之相由功德而立，就一定要懂他表法的意思，故称名功相了，皆法会现的，原是恭敬是能感动，以诚能动物，这个动是感动，物是指一切有情众生，包括诸佛菩萨，你能够感动啊？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你心地不诚，你就不能感动了。特别是对佛菩萨，对一切这个善人善事，善的那个真诚感动。你要是不诚，不诚也有感呢，哪些感呢？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不成啊，这个心呢都是邪曲啊，所以你就煞心干什么？干罗刹了。成慧心干修罗啊，坚贪心干过鬼呀、啊，你就跟这些东西去感应啊，你要跟诸佛菩萨感应，跟天地善神感应，真诚心，啊，这一点很重要啊。至心忏悔之后，还得修供养啊，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我们跟人见面要送一点礼物，啊，表示我们对他致敬。啊，没有预备礼物，就身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人做纪念结缘的。也要做啊。那么我昨天跟李居士来找我，我们就看洪老居士，我带一串念珠给他念啊。可是以后又想去，又提议去看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我们预先没有准备礼物啊，我自己带着一串念珠也送给他，表示敬意。啊，所以在佛菩萨面前，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要修供养法了，更以香花一服，饮食一切万具供养菩萨。过去有人读地藏经，读到这个香花衣服饮食供养，他还没什么问题，这叫玩具供养菩萨，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在注解里头注得很清楚，表游戏神通啊，所以玩具能不能供佛？能供佛啊，表游戏神通，表这个意思啊。主要呢是借这个仪式表自己的诚意啊。他这个地方讲的表法好啊，严谨易改，家务将易，祭祀显心，佛菩萨面前供养啊，是这个意思啊。香取清远前通啊，像是清香远闻啊，花表圆满月正，没有一个人不欢喜花啊，花代表欢喜啊。那么完全是从这个相状上来说啊，衣服仅吉人不舍啊，就衣表忍辱啊啊，饮食行惠命长存，表这个意思。玩具啊，张游戏神通，这是举这个例子啊。前面我们曾经讲过， 相表性，表界定，表无分法身，都有清香愿闻之意，花表六度，所以这个佛菩萨面前供饮食，佛菩萨不需要饮食，供饮食的意思是行慧命常分，因为我们的饮食生命才能够存在，以饮食来维持生命，此地是表慧命，那么这是至心忏悔修沉静的依归。那么再以净水一盏就供在佛菩萨的面前，供多久呢？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佛供一天一夜了，你把这个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住在南方，临入口时至心正住，这个意思注解里面都说得很清楚，净水是戒云发挥，供这一杯净水一定要晓得，心要像水一样清净，要像水一样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挥嘛。你把这一杯供水不要倒掉啊，你要喝下去。所以供水最好供什么？开过的水供凉开水，你可以喝吗？你供的水的时候是可以喝的，表示我接受，我认真要学习，表这个意思而不是每天佛前面那个水换一换都大掉了。那么这些呢都在日常生活当中看你的用心在这四项上就看你用的是什么心，这个心呢就是至心正正，他跟你说出来注解里的好啊，智者要水也，落水也，仁者落山呢，智者落水。水有洗净污染的这个功能，用这个来表示我们贪嗔痴是污染了。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习心易行，用什么方法来习心呢？净水也这个清净平等的水也来习我们的心改变我们一些错误的行为叫易行 啊，注解里面有说，以静来治浊，以正来治邪，正邪断绝，治水为正，表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懂得表法，不是说你天天喝了这个水就开智慧了。哎，你试试看，你喝上三个月看看开不开智慧，还是不开智慧啊。啊，因为你外面是相啊，你是表象啊，表里要一如，你就开智慧了。啊，你天天供水，天天喝这个水，啊，没见到的时候清净心、平等心，啊，一定要把你这个心的不平洗成平静，啊，心里面的污染洗成清净，你智慧才开了。啊，表里一如。这才能起得了作用。啊，每一天喝水还是贪嗔痴慢，还是自私自利，啊，这个智慧怎么能开？啊，你的业障怎么能消除得了？啊，一定要懂表法的意思。啊，那么懂得表法意思，我不喝这个水行不行呢？当然行。啊，不是不行。为什么要喝水？真痛。啊，这个在四相上表示出你的沉浸，是这个意思。那么修这个法的时候，要慎五心九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换句话说，一定要修十善业。啊，不但要修十善业了，还要断五心。啊，诸位要知道，五心是蔬菜一类的。荤菜，你看荤是草头啊，啊，吃肉不是叫吃荤的，那就搞错了，肉是心，叫荤心，啊，荤还是蔬菜类的，啊，心才是肉食肉类的，啊，现在有很多人把吃肉叫吃荤，错了。五荤是指素菜里面，它这个里头也注解里也有啊，葱、韭菜、蒜，它只讲三样。啊，五心是五样。啊，荤心啊，此地讲荤心，这个心，我们讲荤心是肉旁啊。一个心修的心啊，那个是肉食，此地讲这个荤心呢，都是属于素菜啊，那是什么呢？荤是有气味啊，臭的气味，心是指辣啊，那心而非荤可以吃的啊。那么这个五荤菜呀，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葱、蒜啊，韭菜、焦头啊，叫做小蒜，但经常有一种心虚啊，是从前中国没有的啊。那么现在我们晓得，就是洋蒜、洋葱啊，洋葱在中国过去没有啊。那么这个五种性质都相同啊，《楞严经》里面讲的很清楚。这个东西不能吃啊，严格的 修十善法、十善业、十善业，一期或三期。这是修行的方法，教给你们。那么说一期和三期是克期求证，希望在这个日程之内能够得到感应。如果业障很重的话，三七日还不行。我们曾经见到，一般讲三个月会见到效果的，六个月呢效果就很显著，就非常明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是大的人呢，也能恢复记性。读过的东西也能够很久不忘。通常讲，三四天、一个星期不会忘掉。时间长了，再不读当然又忘掉了。读过一遍东西一个星期之内还能记得。可以做到这个功效。这个幕后有几句话，这个七十四念，这个第二行的注解，幕后一句，但除狐疑不信即不至诚者，你对这个修法有怀疑，不能够以真诚心去修，那这个感应就很难达到了。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这底下一段，这果报现前，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几乎聪明，应是经典业力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是一句一句。那么这是你所求的成就了，念谁呢？那么现在有人求而不得感应的，都是精诚不足，精是专专一，诚是沉浸，还有一些人读了这个经没有能够圆解，这个心量很自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诚心诚意了求，处事待人接物就不诚实了，能不能修到？求不到。诸位要晓得，一诚一切诚，他是信德嘛， 你这样才能消业障啊！在佛菩萨形象面前露一点诚心，真诚心，离开佛菩萨形象跟大众接触之下，你的恶念又起来了啊，烦恼习气有现行的没有用处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佛菩萨是教我们这个方法啊，你在这个佛菩萨面前修叫课堂作业，你学了之后要有用处啊。啊，不会说将来哎呀你有感应了，读经典一念都会记住了，念别的东西一念都忘记了，哪这个道理呢？啊，没这种道理的。啊，经典一听就明白，啊，一读就能记住。日常生活当中，样样事情你都聪明啊，你都能开解，你都能够记住啊。这个效果才真的成就了。你要不懂这个道理，不了解这个事实，你依照这个方法求，得不到果报。啊，得不到果报啊，你的信心就丧失了。哎呀，佛在经上讲的，不可靠啊！我照这个修啊，修了好久啊，没有感应啊。啊，他不知道。他自己所修理论方法都错误了，不是没有效果，真有效果。所以如理如法的修学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段青莲法师住得很长啊，但是不难懂，这个要紧要注意的我已经给诸位说过了。今天呢，时间到了就讲到此了。